Thank you. Thank you. si si fromme Weise, die der empfangenen Gnade heil verkündet. Sie kehren heim. Yeah. Thank you. Thank you. Yeah! His mercy endureth forever.